凉飕飕的，你知道，就不觉得如何之补，可是效果竟然可以搞到那么好啊，就是最让人觉得说这个世界，这个用药的框架的这个世界好像还是不可忽视。可是当我去面对它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哦，辅行觉的那些用药的方法，那个路数，就是所谓的张仲景时代的医术的更上一代的那个设定嘛，对不对？那当你看到辅行觉的时候，然后你把它那个里面用药规律，然后抓出来整理一下的时候，你知道觉得在看到什么，你知道吗？看到有一个我的小学同学啊，最近因为《沿海角七号》比较红的，他的成名曲啊，叫做《转吧七彩霓虹灯》啊，就是你就看到那个他用药的方法，就好像是那个日本人什么温泉旅游那个抽奖一样，就是反正就是五种颜色的筹码，然后你看滚转一转掉出来哪一种，然后就用那个，你知道他那个太高度的规律性，让人觉得好像在儿戏一样啊！就是啊，张仲景的药方都让我们觉得是上帝的作品，然后看到辅行诀就会发现说，原来上帝是这样乱搞的啊！哦，就是那种感觉，实在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啊！就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导演拍的电影，有的时候影评人的那个评价好像还蛮高的，就是香港的王家卫导演，对不对？拍出来电影可能人家会觉得很有深度或怎么样。那我记得关于他的事情，我觉得有一句话我一直觉得是实话，就是在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听到一个广播节目在访问一个叫金城武的艺人啊，然后金城武就他跟很多导演学到很多东西，比如说朱延平导演教会他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后来讲到王家卫导演，然后他就忽然话变得很少，他跟主持人说，王家卫导演教会了我一件事情，就是原来电影也是可以乱拍的。哦，就是我想看到辅行觉的感觉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原来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开药哦的那种感觉。那我们现在来把它我来玩给同学看一下啊。那同学也不用太紧张，因为就是很轻松的看一看，因为你会觉得有一点玩笑的感觉，但是你这件事情最可怕的是什么？你知道，就在这个开玩笑一样的这个转圈圈的过程，你会发现，啊，四逆汤也出来了，啊，半夏泻心汤结构也出来了，啊，这个理中汤也出来了，它就是那种三黄泻心汤结构也这样出来，就是古时候真的是这样乱玩的吗？哦，就是张仲景，我们那时候觉得是那么需要那么高度的智慧玩出来的东西，原来是这样子胡闹一样的东西吗？那我现在来先画第一个小圈圈啊，丁宇泉给我个五角形，谢谢，随便画一个五角形，差不多这么大，一个正，给我一个正五角形，这谜点吗？画到这样不如我自己画。这个啊，我这边要画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它首先有一个泻方五药，就是说它的这个什么小泻什么汤，大泻什么汤，对不对？我们用大泻汤来讲的话比较单纯，就是它凡是大泻什么什么汤，比如说大泻心、大泻肝之类的啊，它一定是某一味泻那个脏的药，再加上五味固定的班底，也就是它一定会有的班底呢，就是芍药，然后芍药、黄芩、姜、大黄、甘草。姜它有时候用生姜，有时候用干姜啊。这就是大泻汤的固定的五个药。但这个大泻汤的固定五个药呢，如果是要泻肝的话， 他就会放一味枳实下去。所以大泻肝汤的六味药就是枳实加上这五味药。那如果是泻心的话呢，那当然是放什么黄连啦啊。你在这边用绿笔帮我写个肝好吧，做个小小的标识啊，在这里写个心。然后呢泻肺的话呢，泻肺要加什么，加挺栗子啊。等一下、哦、我确认一个排列，因为现在的话是挺栗子要跟大黄在一起。 心， 这是心啊。肝生心，心生什么，心生脾，对不对？那要泻脾的话它是用附子。同学你看啊，这是木，对不对？木生火，对不对？火生土啊，就是这个开始要转七彩霓虹灯啊。那这个然后要泻肺的话用挺栗子啊，然后肺生肾嘛啊，那泻肾的话也是我们很能够理解的老朋友茯苓。好，那一味药加五味药就是大泻什么汤啊、哦？这样子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那同学你们看啊、哦，如果我现在要做出来的方，那叫做小泻什么汤呢？比如说小泻肝汤，什么小泻心汤啊、哦？它是这样子。如果我们把这个拔下，如果它的我们把这个地方按顺序这样算，一二三四五的话，对不对？它的小泻肝汤是什么呢？是枳实加上芍药跟生姜，也就是，然后呢，如果是泻心汤是什么？黄芩、黄连加上什么？大黄。然后呢，如果是泻脾汤的话是干姜附子加上什么甘草，你知道，就是隔到下面去，就是其实是非常有规律的。如果你把这边写一二三四五的话，小泻肝汤是一三，泻心汤是二四，然后泻脾汤是三五，然后泻肺汤是挺栗子跟大黄跟芍药，然后泻肾汤是茯苓、甘草跟黄芩，就这样子玩的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那这样子转圈圈啊，就是你知道它是等于是一个非常高度规律性的选择，对不对？就是五个药里面就两个两个出列去搭配，对不对？就变成泻什么汤泻什么汤泻什么汤。可是你要想啊，它这个药两两出列的时候已经形成很多重要的经典经方啊，比如说黄芩、黄连、大黄，这是什么？三黄泻心汤。然后呢这个地方干姜附子甘草，这是什么东西？四逆汤，对不对？就是这些有名有姓的经方就已经在里面排出来了。而原来古时候人选择三黄当泻心汤，是因为转盘刚好轮到哎、欸，啊，然后四逆汤哦，甘草干姜大，对，甘草干姜父子也是刚好转盘转到哎、欸，就是你知道看到张仲景的上一代的这个用药的那个结构的时候，会觉得啊，就是这样转出来的哦。就像非常规律的，就是泻汤的泻这个大小泻汤的那个用药规律啊，就是有没有觉得有一点讽刺的感觉？就是啊，就这些重要的经方就是这样子诞生的啊，感觉就是感觉好像是父母乱生乱养，然后生出很好的小孩一样。那这个，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这个小补汤 跟大补汤是怎么做出来的。这个小补汤啊，是小补汤跟大补汤的，我干脆我先画出来，再跟同学做说明好了，各位这黑笔。好，我把补药的圈圈画到那个画到这个泻药的圈圈的外面去啊，就是它的小补汤跟大补汤呢是这样的，就是说所谓的小补汤，首先它是小最后一味药，小补汤的最后一味药呢都是所谓的就是结构上面来讲比较核心的药物，比如说补肝的方里面啊，站在最中间就是小补汤的第四味药，对，小补汤的第四味药就是最后一味药了啊，就是每一个小补汤的最后一药，我们把它独立出来看，就是比如说小补肝汤的第四味药是大枣啊，那它另外呢，它是搭配才有前三味药，就是它的大枣加上它前面的三味药，这三味药是桂枝、干姜、五味子啊，然后呢，补心的汤的代表药是心是豆豉，然后再加上哪三味药呢？补心的三味药是什么来着？这个带着石玄附花竹叶啊，然后补脾的话呢，这个补脾的话第四味药是白术啊，白术，然后另外三味药是这个人参、甘草、干姜啊。那补肺的第四味药是什么？细心，对。然后其他三味药是 蔓门冬、五味子、玄附花。 哦，蔓门冬、五味子、玄附花。其实蔓门冬、五味子、细心这个结构出现的话，那代表我们后代说的生脉散的出现又可以开始推前了啊，就是。那补肾的话，它的对中轴药是泽泻，对不对？然后它的前四三味药是地黄、竹叶、甘草，对。就是这样子四味是小补肝汤，这样的四味是小补心汤，这样的四味是小补脾汤，这样子的结构。当然我们也看得出来哦，原来补脾汤就是小补脾汤就是今天的理中了嘛，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这个方剂的排列组合。好，然后呢，它的大补什么什么汤是什么结构啊？它的大补什么什么汤就是比如说它的大补肾汤啊，就是小补肾汤加上补肝汤的非核心的三味药的三分之一剂量，看那规律看出来没有？看出来了吧？我从前一直误解说 以为说为什么抚心诀的大补汤七味药疗都有玄附花，后来发现不是，是肺主跟心主都有玄附花，所以一旦变成大补汤的时候，它就会带到四个方子里面去。然后呢，这个大补肝汤它是什么？哪几味药？我们来看，大补肝汤是，大补肝汤是这个。桂心肝姜有味子，玄附花带着石竹叶大枣，对不对？就是这四味药加上这三味，然后以此类推啊，就是也就是他要你要让补肾药的力道加强，你就加一点补肝的药，那加进去之后的话，它的那个功效就会变强啊。而当我们把小补把用这个结构做出来。来看待这个补肾汤的大补肾汤的药味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大补肾汤里头加上这些药以后，好像变得有一点意思哦，就是地黄，然后搭配上桂，好像就变得比较补了、哦。那到底这是怎么样一回事？我不知道，就是，但是它的那个用药的排列就是这样的，什么加什么，什么加什么，然后再这样首尾衔接，然后就这样子，五大补汤就出来了。然后呢，它在这个大小补泻汤之后呢，它又有这个第五页下面这里，它又有所谓的五脏泻方。这个五脏泻方，它就是这个泻肝汤啊，是治疗一个人用了吐法之后，这个人太虚了，所以一直吐，用来止呕的。然后呢，泻心汤是治疗这个阳气，一个人有热邪啊，因为物下而内陷的这个心下脾的。那泻脾汤是怎么样呢？但是其实它的这个像，那它的。那我觉得他的这个救逆五泻汤其实不一定是一个真正的泻药了啊，它只是用来这个泻掉内脏不健康的状态。那他那这个他的这个五脏泻方又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它是给我别的颜色好了。它是每一脏的这一组，再加上它的次一脏，肝的次一脏是什么东西啊？肝的次一脏是心，对不对？加上心的这一组，所以这个加这个。就是他救这个肝逆的呕吐的。那如果这个黄芩黄连这一组药呢，再加上甘草干姜人参呢，就变成泻心汤了。而这个地方，而这个结构的话，是我们学经方的人认识的东西，就是虽然不能说是完整的肝。不能说是完整的这个半夏泻心汤，因为它没有加半夏，但是治疗心下脾主症也对，然后治疗这个它的用药结构，因为泻心汤的这个心下脾的治疗就是用清这个上中焦热的黄连黄芩加上这个半铁理中汤在底下嘛，对不对？所以哦，原来这样子的排列组合，这样子玩的时候会生出我们后代人说的这个认识的这个泻心汤。那这个泻脾的话，就这两个加起来，然后呢再加上这一组啊，就差不多这样子来玩这个东西。所以再这样子，这个啊五脏泻方也就是这样子生出来了。所以当我们读这个张仲景的这个前一个世代的中医的这个古代典籍的时候啊，同学有没有觉得好像有一点上当的感觉？就觉得说，我们在想法里头，照理说，它要更深奥，要更艰难才对，对不对？可是他怎么会就这样子，仿若儿戏一般的？开药规则啊，就是这样子，就是非常基本上就非常相信什么叫做五行，对不对？所以就是什么什么生什么什么生什么，这个所以你要泻肝的话呢，你就要选择这个 蟹肝的话你就要选择它这个补心的组，对不对？这样才能够把它肝气转移掉。然后蟹心的话就要属于要补脾的组，这样才能把它，就是就是那种非常非常基本教义派的这个五行理论。那至于说是如果我们从敦煌的那个二淡六神汤来看的话，对不对？我们会觉得说你在看你看张仲景的方的时候，不会觉得不会觉得旗舰跟小柴是像照镜子一样的存在，但是你看辅行诀就会觉得旗舰跟小柴是在照镜子一样的存在。因为在辅行诀里头，这个黄芩汤跟桂枝汤就是照镜子一样的存在，然后黄芩汤变成了在加几味药变成了小柴胡汤，然后这个桂枝汤加几味药变成了黄芪建中汤，就是这样子一种相对的东西。那同样的，他给我们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对极的药物的这个对偶的线索啊，比如说猪鸟汤跟真武汤玄武汤啊，都是五味药，那你会知道是父子对鸡蛋黄嘛，对不对？就是他已经先给我们线索。那这个麻黄汤，也就是辅行诀的青龙汤，对这个白虎汤啊，那也是很清楚的对药。而那个对药里面，我们会他已经给我们的线索是，你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个生石膏对麻黄嘛。那其他的是什么对什么啊？而这些药物这种照镜子般的存在，就白虎汤也是四味药，对不对？麻黄汤也是四味药。那其实我们在读张仲景的书的时候，并不会很清楚的感觉到说，哦，白虎是四味，麻黄是四味，因为四味的药太多了嘛，对不对？但是你看辅行诀里面处理这些二淡六神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都是同样数字的药在采取相对应的存在哦，就是在数字上面几味药几味药几味药，这个东西一直是蛮规律性是非常的高的。那是所以这个如果接下来我们两个月放假啊，如果同学想要自己回家玩玩看的话，那我想这个辅行诀里面的这个六神二淡六神汤，那都是我们的老朋友啊，这是张仲景非常常用的方子。那同学也可以自己回去玩玩看他们的这个用药的规律是怎么样子玩出来的啊。那我觉得到最后辅行诀有那个五个急救的方法，其实那急救的方法还是蛮有实用价值的哦。那同学可以自己读一读啊，就是比如说心脏病发作，把消食磨粉放到舌头底下去含哦，不知道这会不会有我们今天的什么消化甘油的效果，不知道。那这个那至于说肾脏有什么邪气，他用烧热的盐汤啊跟葱啊，然后用来熨耳朵，他那种这种治疗法来讲的话，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没有褪色的。这个我看看啊，我想辅行诀里面让人觉得很不容易解码的一块啊，我觉得反而是我们的讲义第七页的这个地方，就是他说辛味的药是属于木啊，然后什么酸味的药是属于金，然后什么什么药是什么什么，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排列组合，如果我就在想说会不会这里辛味算到木，什么酸味算到金，咸味算到什么，这东西它本身在写作上面有所谓的我们中国的道家很喜欢玩的那种密码的问题，就是有很多东西要写成密码，就像中国道家如果要写说你打坐观想啊，要观想的人中，他就不会好好给你写人中，就说什么你要找你的雷峰塔底下啊，就是你的鼻子下面之类的，就是有一些其他有的没的啊之类的。那这个这个就是这个 如果说他的，因为我现在用他给我们的这个什么药是什么什么原件，这个金木水火土原件放到这些里面是对不进去的。那如果说他有另外一个解码的方法，就是我们把他的金跟木换过来啊，水跟火换过来啊，什么，就是把它重新排列之后，就像解数独游戏一样啊。如果我不晓得是不是可以做到，就是找到一个他们的药味的排列规律，就是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原来什么地方放什么药都是有一定的规则的、啊、如果能够斗得进去的话，那把这整串的东西都解码掉的话，就会知道如果可以做到这样的话，那就会古时候这个太古文明就可以真相大白很多了啊。但是这个东西至少是好像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我自己是还没有解码出来，然后我看到别人解码好像都是失败，然后这个像那个五角形的东西啊，那个我看大陆的网站在玩《苦行诀》，那些人们想要解码这个东西已经解码到五角变二十五角，然后变不知道多少角了，复杂到那样子的话，我觉得就已经失去意义了。因为它如果真的有一个主轴存在的话，它的主轴，我相信他的越厉害的主轴是越简单的东西，如果复杂成那样乱七八糟的话，就没有意思了。因为苦行诀的方剂本身的是排列组合是很单调很单调的，那这个只是单调之中，我们看到今天的很多经方是这样子被搞出来的哦。那么又不能否定它，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留给未来的学习者吧啊，至少我的话也觉得还不能够了解到他的这个游戏到底要怎么玩的。好，那就请各位同学容许接下来的日子我很任性的就这么放假了啊，那我们就2009年的2月8号再见了。